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府门外，屠峰刚刚扛下领头黑衣人凌厉的一刀，他收到此令，连退两步才稳住心神。虽神情惊讶，但仍皱着眉，猛一挥手，大喝一声： 辛苦，收兵！ 是。 君汉朝天空看了一眼，一声长啸，领着黑衣人朝四周掠去，顷刻间退得干干净净。城内各街道中激战的两方大多如此，只留下零星几点战斗。天空泛白，满城狼藉的军县城在战斗了一夜后，重新恢复了安静。师府门外，屠峰领着铁甲军将府门围住，神情紧张慎重。 师府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竟然能让陛下在五万大军围城的绝对优势下，选择了罢手言和？ 厚重的师府大门被缓缓推开，晨曦之下，门内的光景现于众人面前。寒夜弟子袁墨天一起走出，他们身后极力背着李忠的尸体，领着十位准宗师和连兰青的铁甲军，隔着十步之远的距离分随两边。两方人马看似偃旗息鼓，却犹若箭在弦上，紧绷感十足。连兰青先走出府门，朝屠峰挥手： 传令下去，开城门准备马匹，让开一条道，让太子和靖安侯离去，其余之事无需多问。 是，将军。 来人，牵马过来。 屠峰只朝脸色苍白、略带狼狈的墨天和那十道赤衣身影看了一眼，便明白了局势。他压下心底的不甘，一边吩咐士兵，一边带着铁甲军退到一旁。不过片刻，十几匹健硕的北秦马匹被妥，连兰青让到一旁，沉默地等着府门前的三人决议。墨天率先跨上马，略带挑衅地朝寒夜和弟子园望去，到这时他都不愿落寒夜半点下风。局势已尘埃落定，有十位准宗师在，墨天也掀不起大浪。弟子园朝墨天身后的马走去，还只迈出半步，就被一股大力拉住，待他反应过来，已被寒夜拢在怀里，坐在了马上。弟子园眉头一皱，就要下马，手腕却被钳制住，动了内力竟也完全挣脱不开。他低低咳嗽一声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抹不正常的红晕。 寒夜， 从十位准宗师现身梧桐阁起，便未曾说过半句话的弟子园低唤一声，淡漠的声音里带了一抹警告。听见弟子园咳嗽，寒夜的手微不可见地松了松，却始终未放开。 子园，北秦的羽卫军天下闻名。 弟子园朝师府四周的房檐上扫了一眼，暗藏的羽卫军不计其数，森冷的见识蓄势待发。两人动作虽细微，却被墨天瞧了个真切，他难得的心里不是滋味，沉哼一声，一扬马鞭，率先朝城外而去。 哼，撤！ 寒夜见弟子园不再固执下马，抬腿一加马度跟上前，极力和赤衣人紧跟其后。连兰青领着十来个亲兵不远不近地跟在两拨人身后。不过片刻，一队人前后急奔至军县城城门下，早收到消息的守城将领大开城门。墨天越门而出时没有半分停顿，直奔五里亭方向，倒是寒夜在出城门百米远处收住缰绳，朝后望了一眼。巍峨的军县城，烽火狼烟，沉默哀鸣，北秦的旌旗在城头上空肆无忌惮地飞扬。 我们会回来的，子渊。 寒夜的神情严肃异常，弟子渊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不知为何心底有些悲凉。他没有出声，但被寒夜拢住的身体终究不再像刚才一般僵硬。军县城在众人身后远去，逐渐消散在风沙中。 半个时辰后，被一片梅林包围的五里亭已隐约可见。五里亭在方圆百里内也算小有名气，漠北气候干燥，难得有如此盛景。战火虽甚，却未将此处破坏。莫天和韩烨几乎同时抵达，赤衣人一直紧跟在韩烨身后，连兰青率领的亲兵围拢成半圆，跟在百步之外。韩烨朝后挥手，极力领着赤衣人散至两旁，让出一条道来。 莫天陛下，孤并非不讲信用之人，日后相争，你我再分胜负。你走吧。 听太子殿下此意，倒是笃定会迎阵。 他目光一扫，不知怎的瞧见了韩烨放在弟子元腰间的手，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生出了挑衅之意。莫天意味深长地朝那十位准宗师看了看，才将目光放回弟子元身上。 也对，太子殿下如此轻松便有这等助理，怕是暗藏的势力更是不浅。大境江山确实无人能有资格与殿下争夺，你坐镇的对手倒也没有辱没朕。 十位准宗师，三国帝王也难轻易驾驭，仅凭这一点，韩烨确实有资格问鼎大境地位。这句话对韩烨和弟子元而言，离间意味十足，但罕见的，面对莫天的挑衅，韩烨只皱了皱眉，却没有半句反驳。莫天见韩烨没有反应，也觉得索然无味，一提缰绳就要回去。 莫天陛下。 清冷的声音在莫天御马离去的一瞬响起，莫天猛地停住，循着声音看去。弟子元一个跃身从韩烨的马上跳下，韩烨留之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莫天马前。韩烨既然放人，莫天这个时候稍微头脑冷静点都该挥鞭回到自己的阵营。但出生的偏偏是弟子元，他鬼使神差地从马上跃下，尽管内力被禁，还是用了一个潇洒利落的姿势落在了弟子元面前。 静安侯若还有话，又怎会留到现在才说？如此好的离开辖制的机会，竟横生枝节，陛下傻了不成？ 是。江安侯君何事留朕？ 弟子元微不可见地朝梅林中一瞥，几抹白色身影在远处梅林中若隐若现，甚是隐秘。他收回目光，落在莫天脸上。 没什么大事，只是陛下常居北秦王城，和本侯不熟，怕是没听说过我的一些传言。 侯？静安侯君的传言？ 我这个人啊，以前做惯了土匪，养了副不太好的性子出来。别人如何与我无关，但就是看不得自己受委屈。我和韩烨的恩怨由我自己做断定，无需他人插手。莫天陛下堂堂一国之君，日后这等不入流的离间之言就不必再说了吧。 莫天被弟子元一番话噎得像活吞了团隔夜饭，憋屈愤怒得紧，可偏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居然敢说他这个北秦帝王不入流，还如此堂堂正正。莫天见过霸道的，还真没见过像弟子元这么横的。 但陛下既然说了这等话，若让陛下就这么轻易走了，也坏了我晋南土匪之王的名声。 弟子元目光一闪，忽然伸手朝莫天脖子上劈去。变故陡生，莫天暗道不好，但弟子元的掌风已至，他躲闪不及，只觉颈上一阵剧痛，随后头一沉朝地上倒去。 莫天陛下好好保重，他日待我查出三国之乱的起因，再与陛下算青南山之仇。 陛下。 黑暗中，莫天耳边恍惚传来弟子元极淡的一句话和连兰青焦急的呼喊声。莫天倒地的一瞬，被弟子元挥掌用内力抬了一下，虽然结结实实的摔在地上，但好歹没把脑子摔坏。弟子元把莫天一掌劈了个灰头土脸，韩烨心底解气得很，顿时神清气爽，嘴角忍不住勾了起来。 子元。 见连兰青领着亲兵朝这边奔来，韩烨就要从马上跃下，却被弟子元一个手势拦住。 我自有分寸，不用担心。 若再往前十米，我必取莫天性命。 静安侯，我皇信任你和太子，大开城门送你二人出城， 你如今出尔反尔，意欲何为？ 连兰青不是蠢人，如今大境一方有十位准宗师压阵，要反悔易如反掌。但若弟子元真要动手取墨天性命，刚才便不会留有余地，只是击昏墨天。他如此做自然有所图。 我不异于为何，只是我平生最讨厌两种人，一乃挑拨离间之人，二为背信弃义之徒。 弟子元的话掷地有声，连兰青迎上这双睿智而通透的眼，嘴唇紧抿，沉默着不言半句。说罢，弟子元反身跃上墨天的马匹，掉头离去。 子元这话分明亦有所指。 韩烨疑惑地朝连兰青的方向望了一眼，领着十位准宗师调转马头离开了五里亭。马蹄声渐远，连兰青叹了口气，从马上跃下，朝地上躺着的墨天走去。突然，一道亮光夹着灵力之势从天际滑下，连兰青连退两步，朝梅林中望去，一把长剑伴着利风径直插在墨天前方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天已大亮，恰在此时，今日头一抹鹅毛大雪伴着晨曦从空中落下，雪花散落在锋利的长剑上，被横空劈成两半，天地间更添冷寒之色。一道素白的身影迎着风雪从梅林深处走出，逆光下他的容颜瞧不大真切。银白的长剑发出清越的声音，脚步声十分熟悉，连兰青迎着光无需去辨，便知来者是谁。 难怪弟子元要将我阻在五里亭，原来是为了他。 连兰青突然想起11年前他在大漠深处被那孩子救起，留在军府养伤，一躺半年。那孩子知他无聊至极，伤愈后带他出府游玩，来的就是这方梅林。那时也是深冬，可那日即使他被冻得腿脚僵硬，却依旧觉得温暖。这十年君玄的笑容和信赖是他背负血仇的人生里唯一的慰藉。他对墨天说了假话，4年前他若坚持，本可推掉和君家的婚事。他明明不是秦景，故土家国里有他的骨肉亲人和自小订婚的女子。他为复仇而来，原就不该有任何羁绊牵挂，可他舍不得。舍不得君玄嫁作别人妻，哪怕明知日后必会反目成仇，但只是能与他缔结姻缘，都让连兰青难以抗拒。4年前施元朗问他可愿娶君玄，他点了头，可终究他毁了君家百年名声，害他一世幸福。连兰青抬头看着大雪中缓缓走近的女子，眼底深处满是苦涩。 君玄，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如果你知道的时间不长就好了。秦景还活着，对你而言怕是不如早就死了，对不对？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